各位，上次讲到副总参谋长夫妇夜晚喺屋企倾起军校校长马海，夫人听闻佢有难，不由得起咗怜悯之心，叫夫君可唔可以帮下马海呢？咁，只见副总参谋长就笑笑咁答啦：我哋帮佢，确实系冇咁嘅能力啊。 诶，夫君，我都系唔明白。马校长佢究竟做错咩事啫？ 副总参谋长又哀叹话啦：，唉，就因为佢嗰晚初到贵地，有幸喺国会里头众多大人物面前表演，系求之不得嘅好机会。点知佳欣讲多咗几句不合时宜，变成咗蚕虫私野，做出自己围困自己嘅事，偏偏将好事就变成咗坏事。嗰晚马校长原话系前线战事失利，眼见难保之际，我哋做军官嘅人应该立即飞快跑到前线，鼓动所有军人，又同所有军人士兵共存亡。马校长抛出呢个主意，其实我哋当官嘅呢种说话只可以真讲，但系千祈唔可以真做噶嘛。夫人又急忙问啦： 点解唔可以真做呢？ 唉，当官嘅都攞去送死，士兵边个大啊？骂开佢嗰晚越讲越得戚。好多上司重要人物喺度听佢演讲，往往拍手鼓掌叫好系假嘅，暗中嘲笑系真。咁嘅事情虽然司空见惯，至于边个讨厌边个，永远无需讲究。好多事唔明白咁就算啦。后尾马海因为太好听嘅假话讲顺咗嘴而收唔住，突然当众大叫，请求总司令部批准佢听朝早就上战场。但有边个会諗到在场嘅一位副总司令立即扮作好心又够义气，当众即时批准佢嘅请求，再表示关怀，唔使听日咁急住启程，而係三日先至启程。嗰日晚黑在皇帝面前双方当众对话，等于一下将生米煮成熟饭，当然比军令如山仲重啦。马海的今日是逼住起程去战场啊，他内心是万分后悔，又对不到人哋讲，唉，今朝早的马海大有两千几年前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归还的荆轲刺秦王那种悲壮神情离开本地上火车走了咯。认真听着的夫人又急急问 了，那可怜的马校长今朝早他有什么说话对夫君说啊？ 今朝早虽然我哋有大堆高级军官去欢送再向佢敬礼，当佢作为大英雄嚟对待，我亲口话俾佢知，总司令部封佢为远东军特种兵司令，马海系第一批人马到前线作鼓动，日后不断会有后来人作补缺。我嘅话佢好似冇听见，头都唔回望下，急急脚就走咗，融入人山人海，齐齐涌上火车啦。 夫人啊，再问啦，马校长佢要到咩地方去呀？ 去就快俾消灭嘅北方军嗰度咯，同佢哋共存亡啊嘛。夫人听咗就冇出声住，后尾好似有啲难过咁讲啦。 唉，愿佢一路顺风，平安归来。 副总参谋长夫人呢番衷心祝福好话，马侯爷佢哋因为离得太远，唔止听唔到啊，亦决唔会諗到大后方最安乐又舒适嘅官邸度有人祝福佢。再讲而家成日眯埋眼嘅马侯爷，忽然听见有人细细声叫： 都督，大都督，大都督，火车头坏咗，走唔喐啦！我哋坐住嘅火车已经停咗一个几时辰，听讲要等到听日先至收得好、啊。 嗯，唔紧要啦，听日就听日啊！ 半个时辰之后，又听见有人叫啦： 都督，大都督啊！呢度一带无家可归嘅难民好多，直头系人山人海，佢哋包围住我哋呢架火车啦！ 闭眼之人又应声： 包围火车有乜紧要啫？呢度唔打仗，冇火药气味噶。 咁样又过咗一阵，又听见另外有人叫咯： 校长啊，校长，你而家最好唔好瞓觉住啦。 咩事咁紧张啊？ 报告校长，呢度有好多难民出现，本地嘅难民与众不同噶，佢哋直头系穷凶极恶，又见手执利刀，专门要抢劫火车道嘅旅客。啱先听见几次大声叫救命啊！ 照旧黑埋眼嘅马侯爷就答啦： 叫救命，救咩命啫？唉，就系攞命，边个会救人命啊？而家边个救到我啊？我哋嘅命，我哋就系要去前线度救好多人嘅命。 合埋眼嘅校长大都督，而家算系有问有答啦，有佢嘅道理，可惜答非所问啊！手下人就好无奈啊！第日火车果然走得喐咯，如此这般，有话则长啊，无话则短，唔经唔觉过咗三天三夜，眼见已经到达另一笪地方嗰阵，呢阵时嘅大都督唔知冇黑埋眼，睇样心情啊好好，佢先笑后讲话： 而家系事到尽头，车到站啦，我哋要落车出火车站，快啲揾最好嘅旅馆先至住。 两位副官手下人听完，对望成惊喜样，唔系几明，心谂： 啊，奇啦！ 校长自言自语话：事到尽头，车到站，系咩意思呢？不过我哋校长讲嘢啊，往往深奥莫测，唔明白嘅大把啦。而家两个副官边手提又背挂住，将所有行李移动在前开路引路。马侯爷两手空无一物，变成闲庭信步一样，跟住副官向前步行出火车站。而家主人身份，手上冇物轻装之人会格外想得周全，眼光睇得更加远嘅马侯爷突然对两个副官讲啦： 你哋两个停低先，我估计呢度附近会有好多黄包车夫出现嘅，理由系佢哋为咗两餐谋生计，自然会嚟我哋呢度搵生意嘅。为咗食饭，当然要出死力，系所有人嘅常情。 马侯爷虽然讲一串长话，身孭行李嘅两个副官四隻眼望住上司，完全未反应过嚟系咩回事噃。马侯爷嘅说话突然又转变内容，成咗更加认真咁讲啦： 我哋系军人，应该记得好多兵书都有云，会以日待劳先至系聪明，切莫以劳待日事啊！咁样做作实冇错嘅，以日待劳系胜利之本啊！ 哦，两个副官听完咁先至明白，齐声笑住话：哎呀，校长高明，俾你一讲，我哋立即明白以日待劳嘅重要啦。两个副官一边笑答，一边已经放低身上所有行李喺地下，将啱先孭住嘅行李变作凳嚟坐。因以日待劳，另一个副官仲手急眼快，人未坐定，已经喺身上攞出洋火，单手快速帮马侯爷点着香烟，最后先帮自己嘅同伙点埋嘴上嘅烟火。有凳坐，高兴嘅主仆三人经过一番吞云吐雾，以日待劳啊，果然有用咯噃！呢阵时一下嚟咗好多黄包车夫，喺车夫殷勤簇拥下，连人带行李帮扶，恭请上车坐住。面前三个黄包车夫熟练嘅双手，慢慢拉起两条硬厚铁通做平衡，要先使车上嘅客人立即成咗可坐可卧皆适合嘅姿势之后，先向天讲声行内吉利嘅说话：祝客官前途无量。好话讲完，等要开始起步走啦。起步之时，喺远处嘅路人最容易望见黄包车上分左右有两只特别显眼嘅大车轮，已经由慢变成快，接住系转得越嚟越快嘅同时，离车夫最近系车上嘅客人。光天化日，随时都清楚睇见黄包车夫因为急跑而令嗰两只又邋遢又乌溜溜嘅脚板，有时成半朝天而反转，十分难睇。皆因是冇鞋打大赤脚的缘故呢。面前随意再看那阵，又见车夫那两条又瘦又长，上下都露晒青筋的双脚，因为越跑越快，全身成了明暗都使用阴阳苦力而不得叫喊。不叫喊，拉车人只知惯用关闭嘴皮，口内牙教要用足忍耐力咬紧上下所有的天生穷苦牙，而不渗出声响。三个车夫两只眼呢都一路直望前方，好快又见个个全身上下的汗水不停地滴落在马路度，这个就是拉车之人的一张活动画面的描写。如果迎面看坐车的人呢就不同了，坐车的人他们一直觉得到处有着阵阵清凉快意之风转向自己流动，如此流动的风呢就是风流之人，风流过后自然心旷神怡更舒适。现在坐车之风流人士耳边好像有人在讲话，是古诗两句如下：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坐黄包车的确实是方便浏览大省，可随意到处走动，观看三街六市，红男绿女，这个花花世界好多好嘢同怪现象，亲眼睇见一切。坐车人忽然又觉得用人力拉嘅车确系比兽力拉嘅车好坐好多。过咗一阵又一阵，三架该快则快该慢缓慢嘅人力黄包车终于照指定嘅路线而到达目的之地。中途闭口唔讲嘢嘅车夫，佢哋睇见呢一段路旁边共有七条因贫病饿死、皮包骨嘅男女死尸。拉车人最明白啊！如果日日都冇人坐车，自己自然就会成为路上尸体。坐车人落车嗰阵就顺手扶咗车枝，嗰三个全身上下衣物就得一条烂茸茸嘅牛头短裤。个个成气喘如牛，成身汗湿。见钱会笑嘅车夫，佢哋接过之后，急急谢个三位大爷。大爷们就未见答话，施施然就行去嗰间本大省最上等嘅旅馆啦。好快，听见旅馆里头有位一眼观七嘅账房管事先生，佢轻轻叫咗一声。经过叫喊之后，大旅馆道立即就走出几位头戴瓜皮小帽、小斯模样、衣服穿着大方得体的伙计，他们个个粒声不出，神神声行出店门。长期懂迎客 又会敬礼陪笑的伙计已经快速用双手急急接个客人的行李，个个成恭请样再在前边带路。眼前两副官先至明白， 哦，原来呢家系当地赫赫有名，叫做大旅店，并非普通客栈，更唔系嗰啲低下用烂泥茅草沟埋起成嘅鸡鸣早看天。 三位贵客进入系门高九岳之地，果然与众不同啊！呢阵时，笑眯眯嘅马侯爷对账房先生就作一一指定，三个人要分住三处单独嘅大房，系成套又系独立嘅单间之后，好快又见嚟咗剪发师傅入门，帮客人剪理头发啊！之后呢度有用唔完，要热要冷，任由使用嘅自来水，任由客人使用到够。如此这般，经过梳洗一番，又过咗一个几时辰，三位贵客经过休息，换个得体衣服，人人成咗商家模样。马侯爷呢阵时又落命令， 我哋都要揾嘢填肚啦。 经店内侍应后生指引，再上一层楼。未进门已经睇见几个大字，原来系名家嘅狂草书写手笔，细睇之下先认得出系青天楼三个字。呢度一睇就知系富有人家先有得享用嘅名贵上等饭馆啦。高兴到出晒奇嘅两个副官左睇睇右睇睇，哇，青天楼挂住好多名人字画。两位副官心諗，我哋虽贵为副官，如此高贵大雅之地，本人确从未见过。 諗落又奇怪啦，几日前我哋嘅大都督校长係咁样当众庄严宣布嘅，而家所做嘅一切全係为咗战争，需要带住我哋两个随从追随佢去做敢死队，目的地是到最危险最痛苦的地方，在炮火纷飞的前线上，要直接鼓励随时会死的所有军士他们同敌人判死作战。想不到我们的都督校长来到这里，不止有食有饮，又是游山玩水，食好住好，真是怪了，真是好了。 那宁静的青天楼里头，远处高挂着四个大字莫谈国事。一位满面笑容中年管事领班就急急迎上前啦。 哎呀，三位大爷驾到啊，敬请入去里头啦。我哋嘅高手艺名厨师佢哋今日已经准备好呢，为各类客人满足咗需要嘅一切一切啊。请入里面呢。 面对恭请十分得当的领班，两个副官太高兴了，其中有个终于忍不住就细细声对另一个副官说， 喂，廖东炳啊，你看这里叫青天楼，又是大名人提字的，九成九是从前古代那位包公大人包青天成日来的地方呢，才会有这么庄严高雅又宁静啊。青天楼真是名不虚传，是不负盛名的圣洁之地啊。 叫廖东炳的副官就笑笑答啦， 嘿嘿嘿嘿，话俾你知啊，萧怀雅，我哋理得佢咩圣唔圣洁呢？总言而之呢，我哋两个跟住校长都督认真有福诶。 副官萧怀雅啱啱讲完，听见行前边嘅主人马侯爷，佢同青天楼领班讲嘢啦。 今日点解咁清静嘅呢树？ 领班就话咧：， 回大人说话，皆因现时时光尚算早，再过半个时辰呢就唔同噶啦。 讲话桥呢一个领班啊，突然间恭请弯腰，伸出右手介绍咧：， 请。请问大爷，三位就坐呢个单间，唔知中唔中意呢？如果唔中意咯，就再搵其他好啲嘅。 哈，正是贪风流宁可做鬼，状元才胜贼功计，乡里恶人急算命，信神仙下凡济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